一看河边的沙，远方的爱人，你是否能够听到这爱的思念流淌的歌谣？我多想让它也荡漾在你的身旁，让它的舞步踩着月光，把我的梦从天涯牵到你的身旁。